好，跟住落嚟咧，我想啊买下自己广告啊，咁啊，因为咧我哋即系我自己公司啦，咁啊，即系叫做都即系有个系统吓，我哋个技术同埋个设计咧，即系主创咧都系我哋香港人嘅，咁但系当然咧制作个动画其实系我哋国内嘅动画团队吓，咁但系喺个设计啊、主创啊啲全部都系我哋啊，咁个技术都系我哋即系都用咗好多插件嘅，咁但系成套个软件都系我哋公司设计嘅，咁啊做咗一个叫希望，其实我哋查过暂时冇，但系我都唔敢讲系咪肯定系首个，咁但系我哋就当住系先啊，吹水先啊，就香港首个嘅虚拟偶像，即系 Virtual Idol 啊，咁我哋啊，即系个名我都有份改啊，就叫 Eileen 吓，咁亦都摆咗段佢嘅第一段嘅自我介绍嘅片啦，同埋啱啱第一集节目就系讲呢个 Marvel 嘅复仇者联盟三嘅，都摆上群组啊，咁啊都希望即系，各位群组嘅人都帮帮手 like 啦，因为个 page 新开咧，而家得20多个 like 嘅啫，即系都要即系苦心慢慢经营嘅，得唔得？咁咧呢度希望可以卖下广告，咁呢个叫 Eileen， 咁啊，即系当然 Virtual Idol， 大家即系睇日本或者其实台湾都有。其实国内都有㗎，不过即係大家我估睇日本就睇得多。咁啊即係最出名我自己有抡过就本爱啦。咁另外最早即係最早你当系初音啦。咁但係问题而家就兴嗰啲即係新嘅 Virtual Idol， 就喺即係你当正好似 KOL， 喺 YouTube 嗰度出片咁样嘅。咁咁睇日本啊嗰啲多。咁始终唔系话即係同声同气就讲广东话嘛。咁所以我哋先话有个希望话做一个呢、這个即係香港本即即係叫真係本地創作，而由我哋其實背後有人係著衫去控制嘅，咁咧全部都係我哋喺香港度錄嘅，亦都香港製作，咁而佢講嘅嘢啊、寫嘅稿都係我哋香港人諗，咁希望做一個真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虛擬主播或者叫虛擬偶像啦。咁當然你話喂，我哋做之前都參考咗好多日本嘅片，亦都其實國內都有啦，有10多20个。咁我哋自己廣州團隊都一早做咗個次元像，咁喺今年書會展咧，我哋喺 Free Mark 嗰度已經叫出咗街啦。咁即係都係同一個背後同一個技術嘅。咁我哋特別就因為次元像就主要我哋係 for 國內市場，咁啊講國語啦，亦都係 for 做國內市場。咁入邊嗰啲設定都係 for 國內人嘅。咁我所以特別想做翻個呢、這個、啊呢、這個香港，咁大家即係俾啲意見啦，因為坦白講，我都係我同我嘅團隊都係即係叫探摸索緊嘅啫嚇，即係自己我都唔敢講。咁、那個設定咧 ，Eileen 先講啦，我哋其實個背後啊嗰、那個角色投射，其實我好早諗，我係諗女帝嘅。咁但係後屘發覺女帝咧，始終都好女王，同埋都有啲誇得滯，太離地。咁我就第二投射嘅動漫角色其實係 One Piece 嘅魯賓嘅 ，OK 得唔得？咁你都見到啦，即係大家隨便啦，即係睇聽完節目或者睇完啲片隨便批評，因為我哋都真係慢慢摸索緊，咁都唔知邊啲係市場受落，亦都係希望可以網民俾多意見，我哋就一路越改越好啊，因為始終即係我哋都係一個全新嘅 project， 咁我係以魯賓嘅投射，咁原則上因為我見好多嘅虛擬偶像都係萌咯，萌係或者雖然佢可能都好身材，或者個樣都咁，但係始終都係會可能萌啊、傲嬌啊、或者即係都係好。分鐘有啲綠茶嘅都有嘅，咁我啊想做一個即係御姐啲，或者叫做可以話係佢嘅心智會成熟過佢嘅實際年紀，咁當然個年紀畫出嚟，我梗係畫到佢脆啦，畫到佢身材好啦，咁但我會講佢係會多啲關心關懷御姐類嘅 virtual idol， 咁我起碼立個網上唔多嚇、啊，國內都有嘅，咁所以我即係做咗呢個出嚟啦，得唔得？ 咁當然先嚟個名點解叫 Island 咧？咁諗好多版本嘅。咁啊，曾經諗住食翻 Hong Kong 呢個字嚟玩。咁啊 ，Kong 咩港紙啊，或者咩小 Kong 啊，類似啦。咁又試過咧，咩食翻852呢樣嘢數字去玩。咁啊，食翻個國際，即係我哋個香港個電碼。咁最後點解叫 Island 咧？一來就有1001咁有個數碼嘅意思，二來即係我哋都 expect 咧之後會有一路出啦，咁佢係叫零號啦，可以話香港第一個，咁所以食翻個零咯。二來就有少少都食翻就嗌零，或者叫國語好似嗌呢咁樣嘅感覺，咁啊即係叫兩邊食咁樣。咁同埋我覺得嗌零又幾順口，同埋好似望落去幾特別個字。咁開頭最早我曾經跑出叫零字，咁又唔係呢個零嘅，零靜個零嘅。咁後屘最後改呢、這個，大家可以俾意見啦嚇，咁但我覺得 O K 嘅嚇，咁而都會有啲基本嘅設定啦，咁啊即係都希望做到好似模擬咗佢嘅即係好似一個真實嘅存在嘅二次元嘅人物，塑造到佢係有日常生活嘅，佢唔係話純粹一個做節目先出現嘅主持，而係佢都會有啲譬如嚟緊我哋會有啲温馨提示啊，有啲咩超超。话又会开直播啊，亦都会佢会将佢摆入去。咁而家你睇嘅片咧，后边就白色空，即系白色吉嘅空间。咁查实咧，佢系可以挤入去现场，同现场嘅人做互动嘅。咁所以佢系会出現喺三次元世界嘅，咁當然喺影片上你會見到啊，即係個熒幕上會見到佢會出現咗喺真實嘅世界。咁同埋我都會嚟緊拍佢去行信和啊，一啲 POV 啊咁樣之類。咁另外亦都會做啲開箱文啊，咁盡量做到佢係好似活生生嘅人啦。咁即係呢樣都係跟日本啦嚇，盡量會雖然大家都知佢係一個虛擬，咁但係問題我都會盡量做到佢啲設定身高體重啊、生日啊、星座中意啲咩男仔啊，有啲咩性格特徵啊等等咁樣都盡量會設定好嘅。咁而 Island 嘅性格特徵其實背後個設定咧，我哋希望佢有多啲母性嘅本能嚇，多啲關懷關愛，有啲大姐系嘅角色。咁而相對佢身心成熟過佢表面年紀嘅，咁而且亦都我描述佢係博學多才㗎，亦都係好自信嘅，有知識有品味嘅，咁同埋亦都唔鍾意收兵。不過就好多兵嚇，咁啊即係有個咁樣嘅少少嘅矛盾位啦。咁啊即係我即係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啫。咁所以咧，大家隨時可以俾意見啦，我都即係好歡迎大家啊。因為你問我咧，我真係熟電影啊，咁但係就即係動漫，其實我就即係相對各位就肯定我唔係最熟。咁啊，不過就即係係啦，咁啱公司真係即係今年嘅 project 就會做呢、這個。咁我哋未來當然希望塑造到一個叫做香港第一個虛擬偶像啦，亦都係塑造當佢 KOL 咁做。咁、那個好處其實背後嘅技術其實用咗 motion capture 技術嘅。咁我背後其實都係有會有人去演繹佢，做翻啲表情啊咁之類咁樣嚇。咁啊聲咧我都知道出嚟個效果咧，始終就唔及日本嗰啲。即係執過嘅電子聲，咁我呢樣就都抱歉，因為咧出呢條片都因為計個數要五月一定要出㗎啦，咁同埋我哋嚟緊開始有啲 event 會接啊，咁所以就應該要盡快出咗佢嘅個人 fan page， 咁啊變咗我哋冇乜時間去執聲，咁我哋自己用啲好罐頭嗰啲變聲軟件咧，發覺出嚟好怪，一係又好機械，一係又好假，一係又好多 echo 啊，把聲都爛爛地，咁變咗就即係不嬲我哋即係執聲又唔係話。即係專業嚇，咁所以變咗就暫時就頂住，咁我就今次就無聲無即係不變應萬變，咁啊其實就原聲嚟嘅，咁得冇執過，冇用後期執過，咁啊所以你話啊日後可能有啲片第時會變聲咧，咁都唔出奇噶，咁啊但係都。即係知道啊，係啊，因為日本啊嗰啲 virtual idol 聽落去把聲係好明顯，即係電子音樂化咗，咁你會聽得到嗰種聲係一定係執過，似係電腦出，咁但又有少少人嘅人性喺入邊，咁樣咁係有啲技巧嘅咁樣。 咁未來 I 零咧，除咗會講電影啦，或者叫潮流文化啦，其實佢都會打電競嘅。咁當然啦嚇，電競有錢揾啦。咁二來佢都會講動漫嘢啦，三來都會講下啲網絡上嘅言話，亦都會咧有啲咧即係關懷下啲網民啊，或者會講下啲香港地道嘅生活話題，得唔得？咁但係咧，即係坦白講，老細都落咗 order 咧，就唔會談政治，亦都盡量唔會抽政治水嘅。咁啊，呢個都希望大家體諒嚇，咁即係真係有啲咩意見就不妨留言落嚟啊，或者喺群組度啦。因為我好重視 Sci-Fi 全面睇嘅聽眾嘅意見，因為聽得我哋節目，坦白講，如果即係聽得耐啲，一定有好深厚嘅 Sci-Fi 嘅知識或者動漫嘅知識啊嚇。咁我都希望可以大家俾啲意見我。咁啊，總之我哋 open 嘅，希望越改越好，或者你哋都喜歡。